向往人寂寥，痴心人得不到也忘不掉。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呈现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不一样的年轻的你自己。 朋友们，我是王松，我们是一档可看的广播。如果大家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的话，请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呢和我们的资深合作平台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啦。也许下一个登上节目的就是正在收听收看的您了。 嗯，没错，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和松松已经兴奋了一会儿了啊，为什么这么兴奋呢？ 因为你特别喜欢上一个节目的那首歌。 对对对，我们俩都嗨了，因为最近在追剧啊， 那年花开月正圆 啊，这个歌已经彻底洗脑了。但是今天让我们就是特别特别最兴奋的这个理由，还不是说这个剧今天大结局了， 是因为今天来的嘉宾震慑住我们了。 对，他的颜值吸引了我，他的故事就是让王松觉得非常的风靡。 没错，我们两个说今天要拿两个小本，他在说我们就记，让他讲半小时，我们就 对。哦，咱们俩可以还原一下，一直在说是这个，这个是这样的，我没听说过，一直这个状态啊。 今天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嗯， 那么先让她自我介绍一下。 迪亚你好。 大家好，我叫迪亚。 嗯，好酷啊，你是不是玩摇滚的呀？ 声音有一种沙哑的感觉。 是 低沉。 嗯，很低沉。那迪亚你平时是就是兴趣爱好包括性格特征是什么样，给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呗。 性格特征比较慢热吧，然后爱好就是比较喜欢文艺方面的东西，然后特别喜欢看书，然后就是旅行什么的，然后都会比较感兴趣。然后本职专业学的是服装设计，然后也对文化呀写作东西一些比较感兴趣。 嗯， 我觉得有一种周迅的感觉，有没有？ 他 的 声音是很像 的，然后包括他不单是声音像，是说话的那种感觉很像周迅。 但是我你知道迪亚，我刚才没有发现，但是我现在觉得你突然有一种身上有一种 王菲的感觉，你有 又像王菲， 有就气质有点 摇晃的红酒杯。 迪亚现在一直在骂我们俩，说什么呢？你俩真是瞎走走， 我到底还像谁？捧瞎了已经。 我们今天为了让迪亚先嗨起来，因为迪亚平时生活中啊，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刚才我见到迪亚，第一印象中感觉这个姑娘稍微的有一点点怎么说，有一点点冷 、 对，因为她的这个表情和这个什么什么，包括他的长相，不是特别的燥的那种感觉。 是是是， 而且他随时都在捧着一本书，就没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看书， 而且是英文原版书。我刚才看了一下，是吧？ 反正就是我们俩看不懂就是了。 对，没看懂名字我就知道，也许是法文、葡萄牙文都不知道。 不要再出卖咱们俩的无知了，好吧？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迪亚身上这种独特的气质，也跟她的资历是有关系的。 是的， 我们这个是一个在英国留过学的女同学， 对 吧？ 对对 对, 对。 那什么时候到的英国呢？ 2013年，然后就是高中毕业，然后直接就去了英国读预科，然后是本科，就是 刚才给我们预告过了，学的是服装设计。 对，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就是我这种时尚的小白也知道，说学习服装设计包括时尚一些，就欧洲有很多的国家其实都很出名啊，这个教育也非常的优秀。那为什么会选择英国？当时有什么考虑吗？ 因为英国它比较的，就是它从文化上来讲，它比较有文化的底蕴，然后历史文化呀比较丰富，然后就是你感觉它有非常厚重的一些蕴藏在底下的东西，可以值得你去学习吧。然后它在有自己文化和历史的同时，也是很有包容和现代化的一个城市，所以就是它也能容纳更多新鲜的东西，所以在艺术和创作方面它给我们会有很大的空间，所以考虑到这点，然后当初就是唯一的选择应该就是英国。对， 那这反复提到了文化呀、包容啊这些关键词，这个土生土长的咱们是北京姑娘， 对 吧？那到了这个英国，尤其是伦敦，这两个首都之间有没有什么文化的冲撞在你的求学生涯中体现出来呢？ 有，还是有的。因为其实英国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绅士国家嘛，然后它其实英国人骨子里也是有它的傲慢的。然后英国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所以它本地人也已经很少，然后它融入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面孔，它就会它就被迫的会有很多的包容力，而且它但是它有包容的同时它又不失自己的原则和准则，所以就是你跟英国人的相处中也会发现，其实它非常有它非常傲娇和就是有点小公主的一面，然后 谁不是小公主？ 对呀、啊，谁还不是一个小公主？ 哎，我觉得一提到英国人，我觉得第一时间我想到的就是那种有点贵族气质的感觉。 对， 刚才说到这个傲娇，有没有你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他们就是民族中流淌的一些性格？就是可能就是第一次去到英国的朋友们需要注意和稍微适应一下的。 有， 就是在沟通和性格上。 有，就是首先我觉得就从最容易切入的两个角度来说，就是第一个点是就是比如说大家就是接触一些英国人或者是英国人给你服务，然后你去商场啊超市买东西，然后可能你递过一些东西的时候，或者别人问你需不需要这个需不需要那个，他们会一种问询的态度，他们不会说他们也很热情，但他们不会像就是我们热情是属于你来了我就给你一杯茶然后放到你面前你不喝还催着你喝，他不会这样，就是他会礼貌性的询问你要不要喝这杯茶，然后你要的话你一定要说要，因为他不会，就是你只要说了你不要喝，他就不会去问你提。对，他们非常的直接，而且你就是两个点，就是大家在比如说接到东西之后说谢谢，谢谢之后，然后一般大家都说 thank you 或者 thanks 这样的。但是英国人呢，如果你要是想比较快速的融入他的文化，其实不是这种融入文化，不是说我们要去上赶着谁，或者是要去就是追着人家的，就是去 追着人家文化， 对，追着人家文化，或者是去迎合人家，而是就是人家有好的东西，我们去学习或者去运用，就是大家比如说他们会希望你在说 thank you 的时候说，比如或者说问你需不需要这个东西，然后你说 yes， 他会希望你说的是 yes please， 就是是的，请给我这样。然后他们如果你想要拒绝他的话，你不要只说 no， 就会显得有一点点粗鲁，他会希望你说的是 no thanks， 就是不用谢谢。就是这样， 就是把很多礼貌的东西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 是， 那么我们经常看到很多那种电影啊，都是这种英国的老绅士给我们留下印象特别深。 没错， 那么真的我们如果到英国去旅游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贵族的老绅士存在吗？ 有很多很多，就是英国，不光因为英国不光是伦敦嘛，然后伦敦可能会包容度比较高，然后这种老绅士的存在可能，也是有，但是会稍微少一点。如果你去那些小山村呀，然后像英国的一些小镇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因为就是国外的农场他们规划的特别好，然后英国的小山村就是英国的湖区、风区是两个特别值得游览的地方。然后在那两个地方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英国人。就是他们性格的一点，就是他们是有一种，就是说如果你冒犯到了我的话，我会让你知道，就是我在帮你变得更好，好像有一点多管闲事，但是其实挺可爱的。因为之前就是也是在那边叫 Uber 嘛，就是优步，然后那个司机是一个纳米比亚人，就是也是一个就是不同文化，而且他们那边的文化也比较的就是可能随便，他们 随 意，然后没有那么多的规矩。纳米比亚，然后他到了那个英国的时候，他就是走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然后就是他是拐弯，然后那个司机，英国的司机，老夫妇，是一对老夫妇，然后呢是直行，结果他们那两个老司机就是给他一个手势，说我停下来让你一下，就是按理说应该老夫妇直着走，对，先行，他把这个就是他让了这个便利权给那个纳米比亚的司机，然后那个司机直接就走了，走了之后，然后那两个老夫妇就后来就是一路追着他追上去了，然后追上去之后到一个红绿灯的路口，然后停在他旁边，然后示意他把那个车窗摇下来，说那个先生，然后还用的是 gentleman， 就叫他是就是绅士，说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说声谢谢吗？然后那个纳米比亚的那个老司机就说，哦，谢谢你，对不起，我刚才失礼了，怎么样？然后那个老先生立马就是没关系，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祝你周末愉快，或者怎么样？ 对，他不是恶意的。 对对对， 我觉得就反而觉得，可能当时有点奇怪，可能会稍微的觉得有点害怕，甚至有点，但是其实还是暖暖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纳米比亚的这个司机做的也很好， 很好啊， 因为他没有什么错嘛，毕竟是不太懂这个当地的这个文化，但是能够接受到这个批评之后，迅速的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他也不错啊。 入乡随俗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们在今天跟迪亚在聊天的时候，确实是发现两个国家之间啊，在各个方面其实差异都很大。我觉得今天咱们不只要聊一下我们迪亚在英国留学的这个非常难忘的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一会儿还可以展示一下迪亚他学的是服装设计嘛， 作品， 我们要看一下作品， 对对对， 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当然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对英国啊很期待或者说想去的朋友，可能对于他的饮食啊、文化呀、包括这个社交礼仪啊，都很感冒。所以咱今天啊，就是趁着就迪亚在，赶紧跟我们普及一下。我们还是先来说你的老本行，你的专业服装设计。你当时就是学服装，咱们就不说原因了，肯定是你说了喜欢艺术，喜欢时尚的东西。 对， 那你在英国学习这个服装设计，有没有一种就是在国内学习就是不太一学习艺术不太一样的感觉？ 在国内之前接触过了吗？有没有在之前在国内接触过了吗？这个方面， 国内没有接触服装设计，但是之前高中是学美术，然后就是跟国内的教育非常大的差别，因为我们那学校也是不错的，是比较先锋的一个学校，然后他们就是教学理念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个部分，因为就是比如说像服装设计是一个非常有需要你有创意的一个专业嘛，然后更多的是你的想法和你的时间，而不是说我拿教科书去教你什么。然后像比如我们在做衣服的时候，然后你做设计，其实有很多种设计，很多种完成方法，很多种就是你可以去创新的点，然后老师永远不会教你说这个地方你要怎么做，这个地方你要怎么做，然后当你拿着这个问题去，你拿着很多创新的点去问老师的时候，老师会就他最开始有点生气，就我最开始会感觉有点生气，就是我交了学费我在问你问题，然后他给我的回答就是我觉得可以啊，你去试试啊，你试试完了之后告诉我结果啊，就是他是一种非常放任式的，就是一定让你实践，而且让你自己亲自得出结果，然后最后你可能会想到就是比他更好的创意，然后他还会向你学习，他不会以为自己是一个老师。有些我们学校有些老师已经是很棒的，比如说陶瓷艺术家呀，然后服装界的艺术家，然后他有自己品牌或者怎么样，但他还会愿意就是向你学习，哎，你这个怎么做的。 他这种风格很像我们国内的到研究生阶段了，一般会这样的，但是他在本科就到这个阶段实属难得，因为我们国内本科基本上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还是以模仿为主，因为没有接触到那些，到研究生阶段可能更多的互相学习和讨论，对吧？那我们能不能， 我觉得其实服装设计也是这样的一个专业，本来其实咱们像学习播音主持其实也有一些需要规范，还有一些是需要发挥自己的创意，自己去实践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你在实践的过程中，你觉得有没有就是服装设计起来你觉得比较 就是什么时候会比较出现灵感，一般是从哪里汲取灵感？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白可能会想问的问题。你说服装设计设计那么好看， 从哪儿找到的灵感？ 对，从哪儿就是会得到那个 idea？ 就是有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之前说，比如说我学服装设计，但是我可能我喜欢看书或者喜欢旅行，就是你尽量可能从本专业之外去获得更多的灵感。比如说你看书，然后可能一句诗、一句话就可以给你一个灵感，然后你去把它做出来。你可能旅行看到一个景观特别神奇，然后你可能就把它做出来。 你这个解释的也是非常的抽象了， 因为很多设计师都做这种系列的嘛，可能这一个系列专门是山水的，下一个系列专门是这种刺绣的，就是从当中汲取元素，再加上这种服装设计的剪裁的手法。把它融在一起了，就成了他自己的一个系列了。对吧？ 我就看着王松在这儿一直在说，我觉得心里他也没个谱，他就敢说。 我看到迪亚坚定的眼神，我一边说，我觉得他觉得我说的可能是对吗？ 对， 真的吧？ 我们还是来看 一下 作品，我们迪亚的作品。其实我们俩刚才在就是看他的翻他的这个作品的这个作品集的时候，其实有一种感觉，觉得真的很像是就是成品大衣 大片， 对大片的感觉。可是迪亚非常的谦虚说，我觉得。还不是特别满意，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说这些衣服就是你在设计的时候经历过哪些故事，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组，这一组就是我想做的是梵高那个主题，就是它，因为我想就是这个主题是来源于我觉得梵高他不是一个就是世人眼里看的疯子，或者是一个特别可怜，或者是一个去世了之后才被人认可的一个艺术家，而是他是一个心里非常充满爱，而且他的爱是一种，就是他因为源自就是对这个世界极大的爱，然后最后跌入到这种无法获得同等回报的痛苦之中。然后他特别让我着迷的一点是在于他有一种出生婴儿的一种野性，就是他可能不顾及一切，然后他没有被很多世事的繁杂污染，然后他更多的时候是用一种特别婴儿式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去发现颜色的力量，去从大地发现颜色的力量，然后他比如会去，就是像我这个作品集就来自于他给他弟弟提奥写的一封信里的一句话，他说我在山林中走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就是什么样的颜色才能表现这种大地的力量，和就是他也在思考说就是他在思考的是，他说昏暗中有多少光的存在，就是我们能从昏暗中找到多少光的存在。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生吧，就是为什么大家只看到的是昏暗，可能他明明是光呀。就是 对艺术家不同的见解角度， 我大致感觉到了。其实迪亚在咱们通过就是短短20分钟左右的聊天，包括咱们俩提前跟他的沟通，我觉得他能创作出令咱们俩觉得非常惊艳的作品，我觉得在两点，一点是在于这个大量的积累，他会看很多的书，观察，然后做很多很多的这个理解分析之类的啊。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敢想，就是创造性，就是像他老师鼓励的一样，敢于去就敢想敢做，去实施，付出实践。 这是一个艺术家必备的一个。 对对对对， 素养了。对，而且我看他的衣服可能跟他人感觉个性是差不多的，就是属于温文尔雅的，然后不喜欢太多花哨的东西。看刚才两组衣服，大地色系， 对， 然后用这个更多的剪裁，不是用花色去吸引人， 是 就是实实在在的做一些艺术的东西。 就跟我这种小浮躁的这种穿衣风格稍微的有点不太 来了。我今天一直在批评他说我就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人。我说看身上的这些花纹，格子衫外面是泼墨的， 你看我这一身可以设计感。 哎，我们让迪亚评价一下我们今天的装束 好 吧？ 好好好好， 来，专业的眼光。 好 很好，很好，很得体。 好敷衍，好敷衍，好敷衍。 还能说啥？我觉得松松今天其实他有一个心理想法，他觉得哎，我衣服可能今天搭的不太好，就迪亚，你把你设计的衣服送给我呀， 我 号也能穿。我 们俩可以给你走个秀，我们这有展示区。 把你的心里话我都看出来了， 太懂我了也不好，太懂我了。 好，我觉得还是今天就感受到满满的艺术气息，非常的浓厚。我觉得还是哈，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有1.3万人来到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的直播间来看我们的迪亚，也表示了很多的支持，也送了一些点赞哈，小礼物大家刷起来啊，打call啊，疯狂一起 走一波。 对对对，我觉得接下来咱们要聊就是咱们俩也很感兴趣，很多朋友也感兴趣的话题，因为你在英国留学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对英国的美食啊，文化呀，社交礼仪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开一个小课堂。 主要我们就说到这个吃啊，很多人前一阵儿这个网上有个段子说，一提到英国美食就是炸鱼薯条，炸鱼薯条。 我还想到一个仰望天空。 仰望天， 就是那个一群鱼然后朝天那个、 啊啊、对对对， 黑暗料理、 啊、那个我知道，一盆那个面然后很多鱼的头在那儿是吧。 我之前还看过一个采访，说问很多英国人、嗯、你最喜欢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嗯，很多人说中国料理 Chinese food、okay. 那你在英国留学这么长时间、嗯、那你对英国美食什么印象，是不是好多黑暗料理 都是炸鱼薯条吗不同的酱配薯条是 吧，还真是不同的酱配薯条、哦、然后他们的薯条也是挺好吃的、嗯、因为炸鱼薯条还是已经不算黑暗料理了，就是而且就是像比如说很多人说一说英国就去伦敦，然后还有一些很多靠海的城市比如说纽卡斯尔、嗯、然后纽卡斯尔那边是一个港口城市，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纽卡斯尔人，然后当时他就特意跟我说，就在我回国前夕特意跟我说，你下次来英国一定要去纽卡斯尔吃炸鱼薯条，不要再去伦敦了，因为那边是靠海的城市，然后他们打捞上的鱼、嗯、炸鱼薯条肯定顾名思义肯定是 最新鲜的， 是最新鲜然后最好吃的、嗯、然后所以其实吃一些东西还也是要讲究一些地域性的、嗯、比如说然后像苏格兰因为像爱丁堡啊什么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比如说放羊啊放牛很多，然后他们有一道菜就是用羊杂碎就是做的一个糕然后什么的、就是、 羊杂碎做的糕， 对，就是 那得多腻呀、啊！ 那个是比较黑暗料理了。 对 呀、 啊， 那个在、那个， 我以为是汤。我刚想说这个 羊杂汤，我喝。 对，我觉得迪亚应该能挺能接受的。这个背景是北京姑娘，然后她做的汤应该能接受，还是羊杂碎做的糕？当时我就觉得好腻哦。像这种的话，如果配到比较腻的东西，你们一般喝什么呢？在英国是都是配茶多一些吗？ 对，早餐会早茶、嗯、然后一般我喜欢喝的是伯爵茶、嗯、然后伯爵茶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比如说也可以去一些，因为英国比如说茶文化很好的话，大家可以去一些茶店，然后不见得是非要在一些餐厅里啊或者是一些特别因为特别出名而去的下午茶去喝一些茶，因为比如说像我说的伯爵茶吧、嗯、然后你去一个非常有名的茶店，那个茶店是有时候是装会给女王供货的，哇，然后就是他们那个茶店里比如说我说的伯爵茶，它就会分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就是原来的那种、嗯、一种你一闻它就是比较的烟熏味特别浓、嗯、然后包括一些 whisky 他们的酒也是有原本的味道，有那个烟熏味特别浓的味道、嗯、然后有些人解释说为女士酒和男士酒，其实就是仁者见仁嘛、哦、因为有些比如说烟特别烟熏重的味道，也说如果你抽烟的话我建议你去喝烟熏的味道，就是可能 比较适应 好。对， 他说到这个下午茶，因为很多女生比较喜欢这种英式下午茶， 对，那么现在中国也是已经风靡了， 但是很多喝的还是不标准、嗯、比如说可能是真的是三层那种甜点塔然后两杯茶、嗯、但是大部分人是为了拍照、嗯、可能是真的是很多是为了拍照， 说出了你的心声， 哎呀我都是为了拍照，然后大部分时间不注意礼仪都去修图了， 对 啊，一万张中选一张， 对， 那真正这个英式下午茶的礼仪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就是其实下午茶的礼仪包括西餐的礼仪，我之前因为刚去的时候也有一点小疑惑，就比如说因为我是左撇子，然后我就是分不清楚左手拿刀还是右手拿刀，我到现在都分不清楚、嗯、但是其实我比如我有时候问他们，我说到底是怎么样，有时候吃一些高档餐厅或者是下午茶的时候、嗯、因为他有些甜点点心，然后我会问他到底是左手拿刀还是右手拿刀然后其实就是待了很多年的朋友或者是当地人就会告诉你说、嗯、其实这些礼仪都不用去管、嗯、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公众场合不要影响到别人，就是比如说大声喧哗呀、嗯、或者是还有一点餐具不要给人家弄脏，就是你吃的这片地方保证是干净的，就是已经是很大的礼仪了，嗯，然后差不多 具体的刀叉拿法什么的没有具体的讲究，就关键就是你享受这个美食就好了，不要干扰别人就好。 对，就是你怎么吃都无所谓，你别再拍照上人家的桌子上拍照，不要站在那儿 一直吧唧嘴， 不要利用那个美好的环境拍照，还不停的你给我蹲下，这样的就比较打扰别人了。 不要像我跟松松去吃这个，就说哇这个好好吃啊，你快看， 快看，快看，再给我们来一份， 这个颜色好棒。 对，我们让人如果上英国的话，要注意的就是很多。 是， 对吧？ 嗯，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嗯、一个民族所带给他的就是一个影响吧。嗯、我觉得今天我们说了好多，就是说了茶文化，也说了一些什么。我觉得今天咱们确实是这个聊不完的。但接下来呢，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一个福利，就是说迪亚要给大家就是。可能最近哈，可能十一过后，很多人可能不会立即出行，但是呢，可能是还会断断续续的有一些小的旅行， 有一些年假，尤其是元旦前后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圣诞前后、元旦前后的时候， 嗯，你觉得出国旅行有哪些小技能，或者说有一些可以提前准备的东西，给我们提前安利一下，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可以提前准备的东西。 比如说移动 WiFi 大家知道吗？ 知道， 这个知道了。 对对对，淘宝上都是卖的。 怎么还是新疆味儿的？ 我也不知道，川口音了。移动 WiFi 还有什么呢？ 移动 WiFi 然后什么？其实哦，对，就比如说像，其实你们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就旅行计划，不见得是要看网上说什么好啊，就是大家说什么好你就去。当然这是一部分参考，但是更多的是，因为我的话可能会比较喜欢制定某一个计划，就是某一个非常专一的。可能我这次去就专门为追寻某一个艺术家的脚步，或者是专门去因为一本书让我对一个地方感兴趣。然后你可以给自己定很多的主题，然后你会玩得更当地。然后 你看看人玩的都有都高端， 让我想到了 是有主题的 玩。北京遇到西雅图二，不就是因为一个来回 就先去北京再去西雅图是吗？ 你看，哎呀，暴露出来他的没文化。当时他这个电影就是围绕着两个主人公，围绕一本书寄信的那个地址，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去。嗯，你是那个，我们是北京遇到西雅图，你是二。 好，我是负责二的那部分。好，我觉得刚才迪亚说了一些，我觉得还有一些小技能也是迪亚告诉我们的，比如说说大家可以先下载一个咱们其实都非常好用的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还有谷歌地图，还有还可以说用这个飞猪的在线签证中心，还有一些 APP 预订酒店的都可以。 就说大家可以在出行旅行之前先把这些 APP 先下好，可能到时候会非常方便你的旅行啊。我们的今天的福利肯定是不只是到此的，最后迪亚还要公布一下联系方式。你想公布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微信 OK， 微信号可以公布一下。 微信号我说吗？ 可以。 就是 LYDIALOVEMCQ， 就最早 有点 是什么呀？我没有办法拼出来。 可以再来一遍， 再来一下。 Lydia， 当时因为出国前特别喜欢那个 Alexander McQueen， 然后就很俗套的就写了一个 Lydia Love McQueen， 然后 Lydia Love MCQ， 差不多这样。 好，大家如果喜欢迪亚的话，也通过微信添加的方式与他取得联系。当然，明天呢，这个迪亚会带来一个跟他骨子里面可能有些性格更加相符的，大家可能会稍微有点刮目相看的一部分，那就是爱冒险。明天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呈现的博虎点秋香。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明天和迪亚小姐姐一起去冒险。拜拜各位， 拜拜。 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